业不业？ 你业绩业绩，你业绩 没业绩？ 你怎么那么大学问？ 我哪有学问？ 我看你欠字那天，你欠字 耗子啊？ 不是，我看你欠名， 谁家这么耗？ 你欠名，我看您那么 欠名一只手， 那就写那么好呢？你那字儿， 就那几个字熟， 还 那是练出来的。就练这几个 你在哪儿毕的业吗？ 哎，我们 你哪儿毕的？哪儿毕的？哪儿毕的？ 啊？ 哪儿毕的？ 我小王庄毕的。 不是，你怎么总是玩笑？你这个 谁玩笑？他问我哪儿毕的？ 你哪儿毕的那些个业？ 那些个业？ 那点子业 没有？ 你那些个业都哪儿的？ 那我哪儿的都业出来的。像话了、我跟您说，我念过七八年私塾。 什么私塾？ 就是。三字经百家姓 哦，怎么样？我说呢，你五经四书嘛， 哎， 你背那么熟，你张口就四首句子 啊 啊！想起来了 啊， 当初你们家请个老师在家教学去教你，是不是？ 对呀、 你不上外头上学去， 不去， 把一个教书的老师请到你们家管吃管住，常年的在你们家住， 对。 对吗？ 那会儿我们家条件好，我爸爸给我请了个老师啊，在我们家就教我一人，这个名字叫焦庄管。 你们有钱？ 哎， 抬不到，抬不到，抬住，抬住，抬住，陈强， 哎， 我知道。不简单啊，好根好底子。底子好，梆子坏了， 破鞋。我说你怎么 还梆子也没坏，梆子没坏，有梆子吗？ 没有梆子， 好根好底子， 有好根好底儿， 家大业大， 对， 家大业大，有的是洋蜡， 哎，我们家是洋蜡工厂，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什么马？ 够这折呀，就会叫这折， 骡马。 哎，对对对。家里是良田千顷， 哎， 树木成林，米面成仓，煤炭成垛，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三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妯娌们成恨，兄弟们成仇， 哎，都仇一块了，都成了仇了。 兄弟怎么着？ 兄弟们和美， 兄弟和美， 哎。 要说你们家 啊， 那真是和睦家庭。 对的， 那真是兄弟和美。 嗯， 你们上辈 啊， 你父亲行二， 对， 你家 他知道， 这怎么样？知根知底吧？ 啊，知道。 你大爷，你三叔，你父亲， 对， 你父亲行二， 对， 老哥仨， 嗯， 手足弟兄啊， 哎， 那真正一点矛盾没有啊。那老哥仨，亲如手足啊，知道这句话。亲如手足啊， 手足 那没见过， 嗯， 就是他们家 没抬过杠。 那老前辈、老上辈、老哥仨，你婶子、大娘、你母亲 啊、 这狐狸们、这妯娌们，你看看， 肯定是狐狸呀、是妯娌呀， 说错了，说错了 啊， 说错了， 您这嘴怎么净走善呢？ 说错了， 这是说错了。 这不慌吗？这不一慌吗？ 您别慌，您慌我们家倒霉。 那妯娌们， 哎， 啊，妯娌们，那亲姐们一样。 对， 你算算，没分家哪有啊？ 不分， 抬杠拌嘴 没有， 多少辈子没分过家，完了到你这儿完了。 对对， 到你这辈子甭分了 啊， 甭分家了。 对， 没人了。 哎， 就你一个， 可不，独生子， 千顷地一棵苗。 哎， 你大爷没儿没女。 对对。 大财主，多少钱？趁多少钱？你大爷家 就是 你三叔 啊， 你叔叔家 对， 没小孩儿， 没孩子， 你父亲行二就一个， 三门手一个， 没哥哥，没弟弟，没姐姐，没妹妹， 就是 千顷地一棵苗， 嘿， 独生子， 哎， 老哥仨多疼你， 疼我， 小时候花那钱，多少钱花？ 你大爷家有钱， 给谁花？没孩子，花给这孩子。 哎， 你三叔家有钱，花，你说要什么买？ 买。 你父亲那更甭说了，老哥上那安当

额房东啊， 啊， 比你们家呀， 比我们家怎么了？ 不如你们家那小院， 比我们家小院。 哎， 我们家院子好。 得，山不高个清，水不深个秀，花不多个艳，竹不密个平，亭不宽个雅，朋友不多个俊。形同管鲍，一丝关张，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真乃武侯发乡之地。 这是我们家吗？ 卧龙岗。 不对，未出茅庐我就知道 卧龙岗。卧龙岗不是你们家花园 啊？ 王家大花园。 王家大花园。 花园， 您说说。 花园以山靠水，梁工制造，圆庭宽阔，内外惊奇。四周的是干柏细磨，琥珀石下点，中间有透壁花窗，临门绣户，园内树木重杂，楼阁影影，一草奇花，絮叹如锦，处处可观，光辉夺目。横藤奈路，鸟叫虫鸣，花片齐飞，小院微风，于前自落，树转曲栏，见楼阁红场，高大有秋千一架。 这是我们家 聊斋。 聊斋了， 聊斋西葫芦 啊，西葫芦， 西葫芦不是你们家茅房 啊？ 茅房 不是我们家茅房， 王家大茅房。 王家大要那么大茅房 啊？一百多人一块拉没问题。 嚯啊，那您说说 多讲究 啊？ 你们家那盆里养的山石啊，比鼓楼都高。 是啊， 山石高耸起，水盘流，上有楼台殿榭，下有水阁凉亭，左右是爬山转角，抄手琳琅，一切通乡花市为路，珊瑚爬墙，藤萝绕树，玉带桥，竹篮湖岸，月牙河，碧水沉流，一望无边，恰似水晶世界，大有仙府之风。 这是我们家 红楼梦。 红楼梦呀， 大观园。 大观园。 哎，大观园不问你们家 我 什么 说完了。这花园，《红楼梦》的花园，你能比我们家吗？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行， 我不理你。 哎，别推别推， 别 推。哎，说了， 别说了， 说说行不行？ 不成心了，哪有开心？你再说，我也不理你了。 你让我说什么？ 我让你说我们家花园。 王家 啊， 老王家花园啊，听听 啊。 王家花园谁不知道 啊？啊， 都这玩意捧着吗？不可奉承吗？ 说 呀。哎。呀， 在哪儿？ 你家那王家花园吗？ 啊， 都知道吧？ 在哪儿？ 王家花园 啊， 那个四路汽车、九路汽车那儿有一站吗？ 哦， 皇家花园。我想我回到皇家花园，对，皇家花园，王家花园呢？ 王家花园啊？ 王家花园， 王家花园在哪儿？ 王家花园说不上来，在哪儿？ 在哪儿？ 不知道 啊。 王家连坟地都没有，哪儿花园？你爸卖乌豆，哪儿花园？ 这不是成心？ 完了，好好说。 你别说了， 这回说说你们家。 你别说 你们家呀。 别说了， 提起你们家这个花园，怎么说了？说了什么呀？ 我不听了。 哎、我好好说。 打一开始你就拿我开心。 我不，想当初， 我把你推挡一下。 别推 啊！好。 这你咱们家几个嘛，这不是玩，这不是逗着玩吗？你玩笑不玩笑？ 我谁跟你玩笑？ 哟，我不知道你这么轴啊！ 轴啊！你才轴呢！ 完了，怨我！哎，我问你这，你哎，你跟别人不玩笑啊？ 我跟别人玩笑。 哦，这是哎不， 碍得着你吗？ 这一说笑话就这夯台没有？ 我夯台啊！ 掉脸了？ 掉脸啊！ 完了，怨我！ 我说你一句什么了？你打一单我做就拿我开心。 完了， 去， 别着急吧。 多少元呢？ 我，你损我两句，你骂我两句，我不搭茬。出去， 不会骂。 打我，出去。 我打你，你 打 照着你， 打，我怕你别扭啊。 我不别扭。 哎，你看咱这是干嘛呢？哎，你看这。完了，怨我， 怨我， 罚五块钱，罚五块钱，你弄车钱，完了，这就乐了，见钱乐了，你来车钱，你罚我一块钱，你坐车，我不像你财迷，我不在乎钱，花一块两块没关系啊，只你痛快，只你乐了行了，我怕你恼，钱没问题啊，我不在乎钱，你罚五块钱。 你不在乎钱？ 哎， 你不在乎钱？ 哎，没关系， 我也不在乎钱。 没关系啊。 嗯， 你罚五块钱， 我比你还不在乎。罚我？ 哎， 罚我？ 我，你罚五块钱？ 罚几块？ 你弄车钱？ 罚我？罚几块？我这 没关系啊， 没关系 啊， 我也没关系，我也不猜你一块钱算什么 啊？ 罚？ 哎，我怎么能罚你啊？ 哎，没关系，谁罚谁都没关系。